抱着，世界像你模糊停格，总以为能永远爱着，时间却把我们伤了一个路，无法倒退。我错过机会，我说着我很快乐，我无所谓，你最懂我的，为你付出我不后悔，只要你过得好，我不一定需要拥有。你说要自由，我没理由不让你走，说真的我很快乐，为你流泪，你找到你的幸福快乐就不浪费。要犯过多少错，终于懂得爱是什么，遗憾有多好，爱过的人忘不掉。Yeah.